江西内康内康性靠还有过以内康性靠与比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过舍尊云何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讲习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性空可以过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性空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内空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师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讲习真如真如性空何以过以真如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过师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讲习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何以过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师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讲习 真如真如性空。何以故？以真如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听习，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何以故？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真如真如性空。何以故？以真如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何以故？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请喜，真如真如性空。何以故？以真如性空，与彼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 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上帝。降喜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黑锅以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于彼苦集灭道上帝，无二无二分过。降喜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上帝。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降喜真如真如性空。黑锅以真如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降喜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黑锅以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过。降喜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降喜真如真如性空。黑锅以真如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降喜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黑锅以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过。降喜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真如 无耳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静心，真如真如性空。还一个，以真如性空，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请写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还一个，以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请喜，真如真如性空。还过，以真如性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请喜，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何以故？以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讲喜，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眼六神通。讲喜，真如真如性空。还一个，以真如性空与无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 法住、实际、虚空界、无色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讲习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黑过以法界乃至不碎界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过，讲习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五眼六神通。卷第118。